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八十八，晋纪时，孝怀皇帝下。永嘉六年春正月，汉呼延后卒，谥曰武元。汉镇北将军晋冲、平北将军卜许寇兵州，新卫为晋阳。甲戌，汉主聪以司空王玉、尚书令任夷女为左右昭仪，中军大将军王章、中书监范龙、左仆射马景女皆为夫人，右仆射朱妓女为贵妃，皆金印子绶。从江纳太保刘阴女，太帝亦固见。聪以问太宰延年、太傅景，皆曰：太保自云刘康公之后与陛下疏远，那之何害？聪曰：拜阴二女英娥为左右贵嫔，位在昭仪上，又纳阴女孙四人皆为贵人，位次贵妃。于是六流之宠倾后宫，从西复出外，事皆中皇门奏决。故新野王新衙门将胡刚聚众于静陵，自号楚公，寇掠京土，以新南蛮司马新野杜曾为静陵太守。曾勇冠三军，能披甲游于水中。二月壬子朔，日有食之。石勒筑垒于阁碑，克农造舟，将功建业。琅琊王睿大集江南之众于寿春，以镇东长史纪瞻为扬威将军，都督诸军以讨之。会大雨，三月不止，乐军中饥疫，死者太半。闻晋军将至，即将佐议之。右长史刁英请先送款于瑞，求扫平河朔以自赎，似其军退，徐更图之。乐悄然长啸。中间将军奎安请就高避水，乐曰：将军何切耶？孔常等三十余将请各将兵分到叶公寿春，斩吴将头，聚其城，食其粟，要以今年破丹阳，定江南。乐笑曰：是勇将之计也。各赐铠马一匹。故谓张宾曰：于君意何如？宾曰：将军攻陷京师，求职天子，杀害王公，弃掠非主，着将军之发，不足以数将军之罪，奈何复相陈奉乎？去年既杀王弥，不当来此，今天降淋雨于数百里中，是将军不应留此也。夜有三台之故，西接平阳，山河四色，以北徙拒之，以经营河北。河北既定，天下无楚将军之右者矣。晋之保寿春，为将军往攻之耳。彼闻无去，喜于自全。何暇追袭无后，为吾不利耶？将军已使辎重从北道先发，将军引大兵向寿春，辎重既远，大兵徐还，何忧进退无地乎？乐攘袂鼓然曰：张君既是也。则刁英曰：君既相辅佐，当共成大功，奈何拒劝孤降？此策应斩。然素之君妾， 特相诱耳。于是处英为将军，擢宾为右长史，号曰右侯。乐引兵发阁碑，遣石虎率骑二千向寿春，欲进运船，虎将士争取之，为己瞻所败。瞻追奔百里，前及乐军，乐结阵待之，瞻不敢击，退还寿春。汉主聪封地为会稽郡公，加仪同三司。聪从容谓帝曰：“卿昔为豫章王，朕与王五子造卿，五子称朕于卿，卿言闻其名久矣，赠朕这宫银砚，请颇记否？”帝曰：“臣安敢忘之，但恨尔日不早食龙颜。”聪曰：“卿家骨肉何相残如此？”帝曰：“大汉将应天受命，故为陛下自相驱除，此待天意，非人事也。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业，九族敦睦，陛下何由得之？”聪喜，以小刘贵人弃帝，曰：“此明公之孙也，请善遇之。”代公伊卢遣兵救晋阳，三月已未，汉兵败走。不许之卒先奔，晋冲善收许，斩之。聪大怒，遣使持节斩冲。聪纳其舅子辅汉将军张石二女辉光立光为贵人，太后张氏之意也。凉州主簿马房睡张轨，以命将出师，意待帝室，轨从之，持袭关中，共尊抚秦王。且言今遣前锋都护宋沛率部骑二万径趋长安，西中郎将石率中军三万，武威太守张恬率胡骑二万洛邑继发。下四月丙寅，征南将军山简卒。汉主聪封其子夫为渤海王，季为济南王，栾为燕王，弘为楚王，麦为齐王，权为秦王，操为魏王，池为赵王。聪以余谢不公，斩左都水使者襄陵王舒，作温明辉光二殿未成，斩江作大将望都公晋陵。关于于汾水昏夜不归。中军大将军王章谏曰：“必观陛下所为，臣实痛心疾首。今愚民归汉之志未专，思晋之心犹盛。刘琨咫尺，刺客纵横，帝王清出，一夫敌耳。愿陛下改往修来，则益诏幸甚。”聪大怒，命斩之。王夫人叩头乞哀，乃求之。太后张氏以聪刑罚过差，三日不食。太帝亦单于粲于趁切见。聪怒曰：“吾起桀纣而汝辈生来哭人。”太宰延年、太保殷等公卿列侯百余人，皆免官涕泣曰：“陛下功高德厚，旷世少比，王爷唐虞今则陛下，而请来以小小不公，弃斩王公，直言无止，具求大将，此臣等切所未解，故相与忧之，望秦与时。” 聪慨然曰：“朕昨大罪，非其本心，伪公等言之，朕不闻过。”各赐帛百匹，使侍中持节射章曰：“先帝赖君如左右手，君助勋在世，朕敢忘之。此断之过，惜君荡然。君能尽怀忧国，朕所望也。今晋军票骑将军定襄郡公，后有不待，幸属匡之。”王弥既死，汉安北将军赵固、平北将军王桑恐为石勒所病，欲引兵归平阳。军中乏粮，士卒相食，乃自敲敖金西渡。刘琨以兄子衍为魏郡太守，镇邺。桑恐衍邀之，遣长史林深为质于琨。琨以固为雍州刺史，桑为豫州刺史，贾雅等为长安数月。汉终身王耀连战皆败，驱掠侍女80000余口，奔于平阳。秦王业自雍入于长安。五月，汉主聪贬耀为龙骧大将军，行大司马。聪使河内王粲攻傅之于三渚，右将军刘参攻郭沫于淮，会之并轰城陷。粲迁之子孙并其市民20000余户于平阳。六月，汉主聪欲立贵嫔刘英为皇后，张太后欲立贵人张辉光，聪不得已许之。英寻族，汉大昌文献公刘阴族，因为相不犯言无止，然因事尽归，补益甚多。汉主聪每与群臣议政事，因无所是非，群臣出，因独留，未聪夫唱条理，商榷事宜，聪未尝不从之。因常戒子孙曰：“事君当务积谏，凡人尚不可面斥其过，况万圣乎？夫积谏之功，无意犯言，但不张君之过，所以为忧耳。”官至侍中、太保、录尚书，赐谏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剩余入殿。然因在公卿间，常循循有卑让之色，故能处骄暴之国，保其富贵，不失令名，以受考自终。汉主聪以河间王毅为车骑将军，彭城王毅为卫将军，并点兵宿卫。高平王窥为征南将军，镇离石。济南王济为征西将军，驻西平城以居之。魏王操为征东将军，镇蒲子。赵固、王桑自怀求迎于汉。汉主聪遣镇远将军梁福疵将兵迎之。魏至，长史林深、将军牟牧率众10000叛归刘演，故随疵而西。桑引其众东奔青州，故遣兵追杀之于曲梁。桑将张凤率其余众归演。聪以故为荆州刺史，领河南太守，镇洛阳。石勒自隔碑北行，所过皆坚壁清野，掳掠无所获，军中饥甚，士卒相食。至东燕，闻集郡相兵聚众数千，避方头。勒将济河， 恐兵邀之。张宾曰：“闻兵船尽在独中未上，以遣轻兵见道袭取，以济大军。大军既济，兵必可擒也。”秋七月，乐使知雄孔长自文石津复伐前渡，取其船。乐引兵自吉津济河，击兵大破之，尽得其资处，军士复振，遂长驱至邺。刘演保三台以自固，林深谋木等复率其众降于乐。诸将欲攻三台，张宾曰：“演虽弱，众犹数千，三台险固，攻之未易猝拔，舍而去之，必将自溃。方今王彭祖、刘月石攻之大敌也，宜先取之。演不足固也，且天下激乱，民工虽拥大兵，游行羁旅，人无定志，非所以保万全至四方也。不若则遍地而聚之，广聚梁楚，西秉平阳以图幽兵，此霸王之业也。邯郸相国行胜之地，请择一而都之。”乐曰：“右侯之计是也。”遂进据相国。宾复言于乐曰：“今吾居此，彭祖月时所深计也，恐城堑未固，资储未广，二寇交至，宜急收野谷，且遣使至平阳，据臣振此之意。”乐从之，分命诸将攻冀州。郡县壁垒多降，运其谷以书相国，且表于汉主聪。聪以乐为都督冀幽兵营四州诸军事，冀州牧，晋封上党公。刘琨移袭州郡，期以十月会平阳，击汉。琨素奢豪，喜声色。河南徐润以音律得幸于琨，琨以为晋阳令。润骄字，干预政事。护军灵狐胜硕以为言，且劝琨杀之，琨不从。润赠胜于琨，琨收胜杀之。琨母曰：“汝不能驾驭豪杰以挥远略，而专除圣己，或必及我。”圣子尼奔汉，据言虚实。汉主聪大喜，遣河内王粲、中山王耀将兵寇兵州，以灵狐尼为向导。琨闻之，东出，收兵于常山及中山，使其将郝显、张乔将兵拒粲，且遣使求救于代公伊卢。显乔俱败死，粲要乘虚袭晋阳。太原太守高桥、兵州别驾郝玉以晋阳降汉。八月庚戌，琨还救晋阳，不及，率左右数十骑奔常山。辛亥，粲要入晋阳，人子灵狐尼杀琨父母。粲要送尚书卢志、侍中许霞、太子右卫帅崔维于平阳。聪复以要为车骑大将军，以前将军刘封为兵州刺史，镇晋阳。九月，聪以卢志为太帝太师，崔伟为太傅，许霞为太保，高桥、灵狐尼皆为五位将军。己卯，汉魏魏梁分奔长安。辛巳， 贾雅等奉秦王业为皇太子，见邢台于长安，登坛告累，见宗庙社稷，大赦，以严鼎为太子詹事，总设百魁，加贾雅征西大将军，以秦州刺史南阳王宝为大司马，命司空寻藩都设远近，光禄大夫荀祖领司隶校尉行豫州刺史，与藩共保开封。秦州刺史裴褒、巨贤以据凉州兵，张石、宋沛等击破之，褒奔柔凶务。冬十月，汉主聪封其子恒为代王，逞为吴王，朗为颍川王，高为零陵王，续为丹阳王，京为蜀王，坦为九江王，晃为临川王，以王玉为太保，王章为太尉，任以为司徒，马景为司空，朱暨为尚书令，范龙为左仆射，呼延晏为右仆射。代公伊卢遣其子六修及兄子普根、将军魏雄、范班、姬旦率众数万为前锋，以攻晋阳。伊卢自率众200,000击之。刘琨收散卒数千为之向导。六修与汉中山王耀战于汾东，耀兵败，坠马，中七箭。陶鲁将军傅虎以马受耀，耀不受，曰：“卿当诚以自勉，吾疮已重，自奋死此。”虎泣曰：“虎蒙大王十拔至此，常思效命，今其时矣。且汉室出击，天下可无虎，不可无大王也。”乃扶药上马，驱令渡汾，自还战死。要入晋阳，夜与大将军粲、镇北大将军封略晋阳之民，于蒙山而归。十一月，伊卢追之，战于蓝谷，汉兵大败，秦刘封斩邢延等3000余级，伏尸数百里。伊卢因大猎寿阳山，陈越皮肉，山为之赤。刘琨自营门步入拜谢，故请进军。伊卢曰：“吾不早来，至卿父母见害，诚以相愧。今卿已赴周境，吾远来，士马疲弊，且待后举，刘聪未可灭也。”魏坤马牛羊各1000余匹，车百乘而还。刘琦将鸡蛋断凡等戍晋阳。坤喜居阳区，召集王散。卢臣为刘粲参军，王归坤。汉人杀其父志，及弟密深，赠傅虎幽州刺史。十二月，汉主聪立皇后张氏，以其父石为左光禄大夫。彭仲荡之子天护率群狐攻贾雅，天护扬不胜而走，雅追之，夜坠箭中，天护直而杀之。汉以天护为凉州刺史，众推始平太守屈允领雍州刺史，严鼎与京兆太守梁宗争权，鼎遂杀宗。屈允与辅仪护军索林、平邑太守梁肃合兵攻鼎，鼎出奔雍，为低斗首所杀。广平游轮张柴拥众数万，据苑乡 授王俊甲属，石勒遣奎安、知雄等七将攻之，破其外垒。俊遣都护王昌率诸军及辽西公段吉禄卷，吉禄卷弟匹堤文渊从弟莫卑部众五万攻乐于襄国。吉禄卷屯于主阳，乐遣诸将出战，皆为吉禄卷所败。吉禄卷大造工具，将攻城，乐众甚惧。乐召将左谋之曰：“今城堑未固，粮储不多，彼众我寡，外无救援，吾与西众与之决战，何如？”诸将皆曰：“不如坚守以疲敌，待其退而击之。”张宾、孔常曰：“鲜卑之种，段氏最为勇悍，而莫卑尤甚。其锐卒皆在莫卑所。今闻吉禄卷克日攻北城，其大众远来，战斗连日，为我孤弱，不敢出战，亦必懈惰，以且勿出，视之以切。凿北城为突门20余道，伺其来至，列守未定，出其不意，直冲莫卑帐，彼必震骇，不暇为计，破之必矣。莫卑败，则其余不攻而溃矣。”乐从之，密为突门。继而吉禄卷攻北城，乐登城望之，见其将士或视帐而寝，乃命孔常、都锐卒自突门出击之，城上鼓噪以助其势。常攻莫卑帐，不能克而退，莫卑逐之，入其垒门，为乐众所获。吉禄卷等军皆退走，常乘胜追击，阵师30余里，获铠马5000匹。吉禄卷收其余众，还屯主阳。乐至莫卑，遣使求和于吉禄卷，吉禄卷许之。文渊谏曰：“今以莫卑一人之故而纵垂王之虏，得无为王彭祖所愿，召后患乎？”吉禄卷不从，复以铠马金银禄乐，且以莫卑3弟为质而请莫卑。诸将皆劝乐杀莫卑。乐曰：“辽西鲜卑建国也，与我素无仇仇，为王俊所食耳。今杀一人而结一国之怨，非计也。归之必深得我，不复为俊用矣。”乃后以金帛报之，遣石虎与吉禄卷盟于主阳，结为兄弟。吉禄卷引归，王昌不能独留，亦引兵还济。乐召莫卑与之宴饮，视为父子，遣还辽西。莫卑在途，日南向而败者3。由是段氏专心复乐，王俊之势遂衰。游轮张柴请降于乐，乐攻信都，杀冀州刺史王相。俊复以少举行冀州刺史，保信都，事遂大益。王成少与兄偃名冠海内，刘琨谓成曰：“卿行虽散朗，而内实洞狭，以此处事，难得其死。”即在荆州，越成都内史王基谓为己亚，使之内宗新吕，外为爪牙。成吕为杜涛所败，望时俱损，犹傲然自得，无忧惧之意，但与其日夜纵酒博弈， 由是上下离心。南平太守应瞻屡见不听，常自出军击杜涛，军于坐堂，故山检参军王冲拥众迎应瞻为刺史。瞻以冲无赖，弃之，还南平。冲乃自称刺史，常惧，使其将杜蕤守江陵，徙至灿陵，寻又奔榻中。别驾郭书谏曰：“使君临州，虽无议政，然益州人心所系。今吸收华容之兵，足以擒此小丑，奈何自弃，俱为奔亡乎？”常不从，欲降书东下。书曰：“书为万里纪纲，不能匡正，令使君奔亡，常不忍渡江。”乃留屯转口。琅琊王睿闻之，召成为军资祭酒，以军资祭酒周以待之。成乃复召，以使至周，建平、刘民、傅密等叛营杜涛。涛别将王真袭沔阳，以狼狈失据。征讨都督王敦、前武昌太守陶侃、浔阳太守周访、溧阳内史甘卓共击涛。敦进屯豫章，为诸军纪元。王成过一敦，自以名声速出敦右，尤以旧邑五敦。敦怒，乌其与杜涛通信，遣壮士扼杀之。王基闻成死，惧祸，以其父义兄举皆常为广州刺史，就敦求广州，敦不许。会广州将温绍等判刺史郭讷，迎基为刺史。基遂将奴客门生千余人入广州，讷遣兵拒之。将士皆击父兄时不屈，不战迎降，讷乃避位，以州受之。王儒军中击伐，官军讨之，其党多降。如既穷，遂降于王敦。镇东军司顾荣、前太子贤马魏介皆卒，介冠之孙也，每封神，善清谈，常以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，亦非相干可以理遣，故终身不现喜运之色。江阳太守张启杀益州刺史王毅而代之，启益之孙也，寻病卒。三府文武共表涪陵太守向审行西夷校尉，南保涪陵。南安赤亭羌姚义仲东徙于眉，容下抢赴随之者数万，自称护羌校尉、雍州刺史、扶风公。